Book 2 75 75 إبداء الأسباب 1 解释说明某件事情 1 解释说明某件事情 لماذا لا تأتي؟ 您为什么没来呢؟ 您为什么没来呢؟ الطقس سيء جدا. 天气太糟糕了. 天气太糟糕了. لا أأتي لأن الجو سيء جدا. 我不来了，因为天气太糟糕了。 لماذا لا يأتي؟ 他为什么没来呢？ 他为什么没来呢？ هو غير مدعو. 他没有被邀请。 他没有被邀请. هو لا يأتي لأنه غير مدعو. 他不来，因为他没有被邀请. 他不来，因为他没有被邀请. لماذا أنت لا تأتي؟ 你为什么没来呢？ 你为什么没来呢？ ليس معي وقت. 我没有时间。 لا أأتي لأني ليس معي وقت. 我不来，因为我没有时间。 لماذا لا تبقى؟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ما زال علي أن أشتغل. 我还得工作。 لا أبقى لأني لا زال علي أن أشتغل. 我不留下来，因为我还得工作。 لماذا صرت تريد أن تذهب؟ 您为什么现在就走？ أنا تعبان. 我累了。 أنا أذهب لأني تعبان. 我走了，因为我累了。 لماذا صرت تريد أن تسافر؟ 您为什么现在就走呢؟ 您为什么现在就走呢？ الوقت صار متأخراً. 已经很晚了。 أنا أسافر لأن الوقت صار متأخراً. 我得走了，因为已经很晚了。 الرجاء الذهاب إلى www.book2.de لمطالعة الكتب مع الدروس الصوتية.